兴奋的时分。 是人们赋予时光的参照定义，区隔于不同阶段的零散记忆。距离是人们预计到达目标的长度，远近不是衡量它的唯一标准。速度赋予了它崭新的定义，驾驶速度的脉搏改变时间的距离。锁定你的洗车私家定制，这里是 FM 986。 收到一个阴天，收到一杯浓茶，慢慢变得淡绿色。收到钟声半桌，不知如何使用这个身体和星球，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啊？神都来了，死也来了，怎么还没收到你的信呢？河也来过，风也来过，啊，猫吹哟。 这是一首来自谭维维的曲墨，刚刚听到这个唱法，你说有一点特别哈？ 对，非常藏式那种颤音哈。 哦，